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欢迎环球小姐和英雄王斌，英雄王成，王斌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张萌 啊。对对对， 哎，这个你从澳大利亚生活了几年？ 七八年，七年半，其实。 七年半，哎，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啊，我觉得你可能有很多见闻。因为为什么你最近听说了十一嘛，就是又假期了嘛， 黄金周， 国庆节了嘛，又该出去玩了嘛，有些人说的那个话就难听啊，说咱中国人又该出去现眼去了，这个我心情很复杂。怎么，我先从一件事儿跟你说起啊。就最近有媒体报道，就咱们国家这个旅游部门呢准备修改法规，就是说过去不是说有些这个中国游客嘛，在外国行为举止不端什么的，随地吐痰不讲卫生等等等等啊，准备修改，说什么呢，以后在外国破坏我们形象的这个游客，好像你要有不良记录的话，你的这个出国啊，这个手续啊，护照啊，就给你找点麻烦。我觉得这么干啊，但我让我想起啊，韩国先这么干的，有一个词儿啊，叫不是说丑陋的中国人，韩国人叫做丑陋的韩国人。韩国真有这个法律，就是说你在外边丢了我们韩国人的人的，好像就是扣你护照多长时间，就是不能让你随便出去丢人去。哎，我不知道对这个事儿引，哎，咱们这个环球小姐先说说，你作为一个从外国回来的中国人，你听见这事儿你想到什么？ 听到这事之后，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，但是他有的时候确实是在存在，就是说你可以很远的地方，可能在国外就能听到中国人在那边说话。但是后来我就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包括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去银行或者去买东西，一个不排队的这样的一种现象。但是有的时候到国外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只是一个以一种个体的中国人去融入到他那个社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不排队了，去掐个了。所以就是说，这有可能。 这个我也是觉得这个心情啊是复杂的。其实啊，你像我在香港工作好久。有时候听见这个香港同事老是讲，有一些香港人他是瞧不起大陆人的，他说你也挺不高兴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时候听见叽叽咕叽咕咕的，好像一个大陆人走过来，他就那种，你不说别人，我就发现一个很简单的声音，在我们公司走廊里，我说我们公司不会有异议的，大陆人声音最大，咔，这个气势如虹的就过来了。你看香港人说话声音都很小，所以难免啊，可能他们会对大陆人有一种。 我一个朋友说，这个到这个不是拉斯维加斯，在那个欧洲的那个色情之都叫什么？ 色情之都， 阿姆斯特丹， 阿姆斯特丹， 你没 走？ 阿姆斯特丹， 我去过， 有一次中国人，去了，老远的一个满脸微笑的老外跑过来，一看像中国人，人家是游客见多了，一能判断日本人、韩国人，上来第一句话，性表演。精彩，牛逼！下面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什么？ 开发票，吃饭的发票。你再问他，打听那个事情在什么地方什么？他不懂，他就懂这几句中国话。这里面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会出现发票这个概念？ 我可以印证你，我在阿姆斯特丹听到中国人也跟我讲过这个故事，说那外国人真的就会跟中国游客讲这几个词。 对。接着他们进入了那个色情表演的场所，远远的看到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站起来，向后面高声的大叫，李局长到这里坐。 哎呦，这有意思了， 这个可能引申到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，就是外国人其实对咱们中国人真的是态度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重视。 我现在在想的一个问题， 我知道您在说的是 为什么会出现 发票， 就是他如果出现发票，在外国人眼中怎么看中国的？就是说你在这样的场所，你居然都是不掏腰包的。 所以你看陈水扁不就是发票的问题吗？ 这是一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同样是脱衣舞会，我们有一位当年的给我说这故事，当年是青年导演，现在已经是中年了，他当时非常感慨的给我说了一个故事，他也是到脱衣舞会去看脱衣表演， 的朋友都比较有意思， 对，去看脱衣表演。然后他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表演的特别的好，你要知道表演好的时候，你如果坐在前排，你是要给她一点美金的， 给了美金以后，他往这一塞，他继续给你表演。他那溜了一圈，他发现这个女孩很好，就给了他几美元。 啊， 那女孩看了几美元以后，就对他马上给他一个微笑，接着就扎好事，就要当面给他进行表演。可是正在这个时候，音乐突然换了，换音乐就意味着这一群脱衣舞娘，他要走入后台换一批人来。这女孩在那一瞬间突然认住了，认住以后，然后就跟着这一群人就往后台走。快要消失在后台那个门口的时候，突然转回身跑过来，对着我们这位导演深深的鞠躬，跪下来鞠了一躬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我们这位导演走出这个脱衣舞会之后，你知道他发出了什么样的感慨吗？ 啊， 他说他脑子里只有四个字：职业道德。请注意，为什么会发出这种感慨？这就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。 嗯， 就是当我在从他的角度，我在美国，我仅仅是因为动，我付给他几美元，因为我也看了你的表演了。可是你给我，因为你没有给我当场表演，因为按规律是要当场表演， 是是是， 你没给我表演，你觉得欠我，于是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我。他为什么要感慨呢？就说明在国内， 对 我们付出的东西， 嗯， 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有回报的，因为职业概念、职业道德这个概念是不在的。 嗯， 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。这也是我们欠缺的东西，在他们那还具有。 但是国内也有些特权阶层，他嫖了白嫖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。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创维屏电科技防眩光不刺眼， 有效保护视力，不刺眼 更健康。 健康夜睛专家 创维 Skyward。 日月星蛋白质，绿色食品，高蛋白高营养，补充营养快速均衡。日月星营养中国人。掌中宽带，高速上网，速度时刻连通世界方。中国建设银行，建设现代生活。关于美食，你能想到什么？是丰盛繁复的中餐，还是华丽精致的西餐？是街头的美味小吃，还是温馨的家常菜肴？从传奇私家菜到广州大排档，从西餐到黄门盛宴，鲁豫有约，众多食客，一连七天，美食不断，饕餮不止。昆明润房有特约之鲁豫有约，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。 王老师这个比较奋激啊，我们适当的要给他纠纠偏啊。 是是是， 感觉我们中国游客难道到外国旅游都是什么色情之徒脱衣舞表演吗？这个更多的情况好像还不是这样。 对， 你比如说好像我在卢浮宫，我有你那个印象，就是非常安静的在看哈，然后呢你听见哗啦啦哗啦就开始耶啦哗啦耶啦哗啦逐渐扩大的声音，你就知道我同胞来了。但是哎，这里边其实确实有一个问题啊，我经常觉得很奇怪的，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平常交朋友啊，这个人应该是对周围的环境啊有一些觉察的吧。 嗯， 咱说敏感的人， 对， 对吧，好比说我说话你的表情察言观色，其实不用什么导游什么什么旅游部门教你什么文明礼貌，这个东西人中国人其实过去最讲究这个啊，入乡随俗。 这就说明我们在当代文化中，我们对人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。我认为这个行为规范就近似于是什么，就像你从家里出门，你把门一关，你会下意识的掏出钥匙把门锁上，根本没有经过大脑的理智，你是下意识的把它锁上的。在西方可能这个概念已经内化为他的潜意识了，他不需要自觉的提醒自己，哦，我过马路的时候我要看红绿灯，我这个在周边安静的环境下我不要大声喧哗，他已经没有这个。 对于澳洲华人的举止有什么见闻？ 其实我在澳洲的这种华人的举止，就是我能感觉到，就是自己一个刚刚去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态度，到慢慢我了解那个。 刚刚去对你什么态度？ 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 嗯， 因为我那个车是半窗开着的嘛，我正在那边我自己放着音乐特美呢，正在那开着，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 吃剩下的汉堡包就一下子飞过来砸到我的脸上。 啊，谁砸？ 我不知道，就是可能是澳洲，因为它是一个英联邦的国家嘛，它可能有一些那种老的英国移民，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排斥其他种族的 啊。 所以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可能在大街上讲中文的时候，会有一些老太太过来说 like shut up shut the fuck up， 就会过来跟你讲，你给我闭嘴 speak English， 就告诉你要讲英文，是会有这些东西的。 哎呦，那咱们就是说明外国也有流氓嘛。 对对对， 啊，但是对都会有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但是你说这种种族的东西，我们有没有一些歧视？我们也有。 嗯， 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我是从澳洲飞到美国啊，我知道我的，比如我的座位是在飞机上是四十几排，我从远处啊，刚一进飞机我就看到远处有一个，就是一般都是白的那个冒光，它是黑的冒光。就那种可能是那些特别黑的非洲人坐在一边，我就想我不会坐在他旁边吧，我就心里有这样的一种东西， 潜在的也会， 潜在也是有一种歧视。 其实人家讲就说是中国人讲究要包容，要有以和为贵，以和为大。其实有时候在旅游点我听到一些导游说，这个中国人呢，实际上很不少游客身上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妄自尊大。 嗯， 比方说啊，台湾那不有人说吗，中国游客表现出的不是中国游客，就是咱们大陆游客了，是吧，表现出什么？第一，购买力惊人。 嗯， 第二呢，喜欢说什么，就是说你再次去旅游啊，但是到哪儿啊，他跟自个儿比，你比如说这台北101，这哪比得过咱上海那金茂大厦呀，这没咱那高、 嗯， 到哪儿这不如我们什么什么，这就是说你出去是去旅游，是去看人家好的东西去了， 不是评头论足， 不是评头论足。但是你看有一些，至少有一些游客，他出去都在香港我也见到，他在嘀嘀咕嘀嘀咕，他说这个不如这饭不好吃，那哪有咱们家的那个什么，他是这么一种。 我认为这个中国人心态里，就是表面呈现出来的状态可能是妄自尊大，他但是他潜在意识中我被掩饰的可能是妄自菲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 嗯， 也是这次到美国去，然后在路上呢，就远远的看到一个穿西装，就中国人穿西装老是穿的不对，嗯，所以我不敢穿西装，这中国人老驼背，然后那个西装呢老是大，就大出来，但是中国人只要是但凡是当官的，你基本上一眼都能看出来，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有一个著名特点，就是哪一级干部就会呈现哪一级干部的表情。局座是局座的表情，处座是处座的表情，那个呢我一眼一看呢，估计是属于局座级，站在路边上正在东张西望，这个不但在东张西望，那个腿呢还在不断的嘚瑟，不断的在那嘚瑟，在那嘚瑟， 这是局长的。 然后看到我们这走过来了之后呢，一看是中国人，因为我和我那朋友正说的华语，就像我们打听一个地方，接着打听完了，我那朋友很客气的告诉他了，接着往前走，我那朋友就问我，哎，说为什么这个中国人这个不好好站着，这个腿老在嘚瑟呢？他一下子啊就让我分析这个现象，就是我把这个现象分析成什么，我来说一说 啊， 就是我们的局座呀，这一般呢在国内，因为是一干部，因为这一干部呢就会把干部的这个职务鲜明的打在他的表情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表情是有人认领，就是我吃你这一套，你这个表情呢对我呢有权威的威慑力，可是他一旦到了美国，这表情无人认领啊。可是我们党的，我们不能说党的干部，可是我们的干部呢，内心里呢要保持我们那份干部的尊严，可是尊严因为无人认领，他就产生了内心的焦虑，由焦虑呢转化为一种痉挛，直接外汇为行为的就是在那嘚瑟，但是这个嘚瑟呢，我又 弗洛伊德， 但是这个嘚瑟我又想，不是常说我们的干部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吗？这为什么这个钢铁铸成的这个材料没把他那个腿给铸成钢铁呢？让他不断的在嘚瑟，说明那个材料在腿上没有产生作用。 哎，你要说心理分析，我也可以心理分析。我觉得有些事儿啊，真是也不能怪这个咱们经历过的那些年代啊，经历过的这些事情。比如说有些人就说了，说声音大怎么了？我们当年文革的时候就是要喊呢，大声音。包括这个像我们干我们这行主持人、播音员，最初的时候。 那都是又很高声大嗓门的说话，所谓现在说让主持人生活化，说话也有什么夜半广播轻悄悄，这就是后来的事儿啊。 对， 他不很难那么快改变。而且还有一种，就像你说的这个排队的问题，我认为啊，实际上是不是跟我们心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有关系？你比如说，为什么飞机啊，你在香港机场你会看到，就是国际航班这个飞机一停下来，不是这个飞机还走着的时候。嗯，你就看，说老实话，我反正我亲眼看见，你就看，就是咱们的同胞，这会儿那咣咣咣开始拿，开始拿行李，你说你急什么？你也下不去啊，对吧？但是他就得站好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在北京，在广州，就像你说开车，只要你一打转向灯，后边那车噌就超出去。我把这种现象总结成啊，争先恐后。但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，几乎每个人这个潜意识，因为排队也是，为什么他挤啊， 着急， 唯恐落后，唯恐落在人后。 他害怕他办不成事儿，或者什么事儿耽误了，他有一种危机感。 不，中国人口众多， 对， 但机会却甚少。 哎，相对 他就造成了， 而且往往还是不公平的机会分配。 对对，他不是一个像美国社会，他就是每个人都是从一个。都可以从一个原始基点上，大家都是齐头并进，就是你有能耐你就走到前头，你没能耐你就落到后头。因为我们这个机会啊，很大的程度上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很多黑幕的。 你过去那个某些改革开放地区地方干部就讲什么，看见绿灯赶快走，看见红灯绕着走。你想就是啊，你这个经常变来变去，你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他争先了的，就是既得利益者呀。 对， 原始积累就完成了。 还有潜在的，就是那天的张建英给你们谈话里也谈到了，就是中国这个所谓，就是我们仔细看，就是在毛语言中有大量的军事语言。 嗯， 例如我们说毛怎么解，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解释马克思主义的？他在马克思主义道理的千条万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：造反有理。那么共产党是什么？主席的解释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。因此，当把这个所有的在我们这么多年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，把这些所有的语言，就他的语言当时是有权，是有权威感的，是一种语言暴力，当潜默化的强加给每个人的时候，这个文化就因为它的权力巨大，就把这个文化渐渐的变成了一种这种柔性暴力。就我们说真正暴力是拳头对拳，它转成了柔性暴力。柔性暴力的最后导致的结果，那一定是对权威、对这个规则的蔑视。他要处处表现是造反有理啊。 像我去台湾，甚至于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假，因为我不太习惯。后来我慢慢觉得，看见书里写的哈，他是一脉相承，礼义廉礼义廉耻，忠孝节义。 对， 他没有断过。所以呢，你比如一帮台湾朋友在一起，你会觉得怎么这帮人要叫我觉得哈，怎么都互相吹捧呢？其实他就是见在里面说的话都特别好。哎呀，这我比如说我肯定不会夸我自己，我肯定说哎，我的朋友王斌那家伙相当有才学了。他是那么一种的，其实就是有他们说有点像老派中国人。老派中国人 就儒雅之风。 哎，他是这样。 对，但是这个咱们从相对的角度说，你看我到美国去，确实看到美国人都彬彬有礼，给你面对你说话的时候，语言的语速，包括他的表情微笑的这个度控制的这个节奏啊，都基本是相似的。但头一两天你真的感到很舒服，因为你在国内看的大量都是这粗蛮之极，就是腰三喝四。可是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啊，恕我直言啊，我这个老顽童就说点坏，我真想照着那张脸打一巴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总觉得那张脸是面具，我老觉得打一张脸之后啊，他瞬间动的那个真情啊，可能会比现在这种文明的有节制的这个东西要显得更生动一点。 哎，张萌，你说你这个接触过很多地方的华人哈，好像有一个会表现出一定的特点，比如说台湾人、香港人，这个现在北京人啊，大陆人。哎，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女孩子，你比较喜欢男人是什么样？ 我还是喜欢北方人，我真的喜欢北方男人。 赤裸裸。 哎，我其实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我当时因为在国外，可能包括接触的都是一些尤其我十年前嘛出国的时候，都是台湾啊香港的比较多。然后我当时回来打 taxi 嘛，在北京打出租车，当时特别逗，我是住在酒店，从那个酒店出来之后，我坐在后座上，然后呢我那个门童呢，就是把 你还有门童、 不是门童，就酒店的门童把那个我的箱子放在他那副驾驶的那个 座上了一个小箱子，然后这个司机一看就说，嘿，这孙子是不是把那个座给放座上了，他就说了一个这孙子，用那个非常地道的北京话说了一个，当时我就笑了，想有味道，我觉得这才要男人。 见太少了，见太少了 啊！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， 是 豪迈型，喜欢 豪迈型的，有 蛮野蛮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样。你有的时候啊，我现在觉得，因为这个文化也很可悲，没有内化在我的血液里，所以呢，我跟台湾人跟香港人，我可以装出任何一个样子。 没错没错。 可是实际上，我还是喜欢回家赤裸裸。 对。 可是你想啊。你要人人都那么赤裸裸，不分场合的赤裸裸，我跟你说，那也 挺可怕的。 你，我给你看看几个照片，咱们来看看。你比如说，咱们在这个香港迪士尼的赤裸裸，想抽就抽，这赤裸裸；想撒就撒，这赤裸裸，是吧？不拿自个当外人，想脱就脱，这光着脚的啊，脱鞋的。然后这个想躺就躺啊，你再看这个，这就是在外国一个酒吧，为什么人家用中文特别写请勿随地吐痰呢？咱们还是去广告吧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大家好，我是廖建林，来自北京。美丽让我搭起友谊的桥梁，同时也看到自己的优点。请拭目以待我最完美的表现，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。 月本啦， 团聚啦，酒满啦， 情满啦， 中秋团圆，浏阳和酒。 传天下，人人欢喜。 从节能到全能的冰箱，矢量变频，海信云贵人。 Essence。 你知道我还见过那个欧洲的那个厕所里，特别用中文写着。不要滴在地上，站前一点。 哦，是吗？ 他会有这样，你说可你觉得侮辱中国人、对吧？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侮辱吗？还是说真的有一些个案呢？ 对， 其实现在很多不是在国外，在中国有很多，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，在北京就有很多小店是不让中国人进的。 啊，不 真的真的，只欢迎外国人。是有这样，在北京是这样。原因最后就是有朋友去问嘛，就说你为什么不让中国人进？他说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所卖的东西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，我们害怕你们有中国人会来偷袭和就是来抄袭我们的东西。 开店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？ 开店的是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。现在中国就是很多城市都是这样，是非常非常不像 话 的。 这就是华人。 他比如他在中国就是他写的中文就是请就是不请不要进来，就是如果不请你不要进来。然后还有写的就是比如俄文或者英文就是 welcome。 哎， 他就是这样，就是欢迎。 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么说也不能理解成好像是就是骂自己人骂自己人，而是说呀，真是爱之深责之切。而且啊，我觉得呀，也不能悲观失望。我跟你讲一个事情，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，就是刚才我说在卢浮宫嘛，我是一听见高声大嗓门，一群人过来了，我就是知道我同胞旅游团来了嘛，围在维纳斯周围，呼噜呼噜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哈，有一个妈妈带着的小女孩，我就感觉到，实际现在有些下一代啊，她可能受到挺好的家教。你说这小女孩在做一个什么动作？使劲的在，就是他可能他爸爸妈妈教给过他，就是在公众场合不要这样，那么他觉得叔叔阿姨不对，一个人一个小女孩这个动作是一直在虚，哎呀，我印象特别深。 这次倒是一个好的兆头，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多一点， 真的，像他们这个年纪。